是一个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居然还在肚子里面。停在前面，白毛的钢琴键，黑和白就只差一条线。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要这情人现在发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手臂我拴在电脑旁边。在白露白心之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断了泪的神经。其实心潮醉醉的，梦也都绵绵的，你喜欢我那就够了。我狠了心走就不停，我开了门就决定，今天的你说的不多，深夜冰冷，明明同行还是面无表情，怪我太年轻，已经看作是真心，而感情像是夜空的星星，存在却难以靠近。也许不应该想太多，面对爱情谁都没把握，让心思漫游，自我还给自我，怪我太年轻，比谁都容易不小心的心，从不曾后悔过，不枉为时太，爱有什么错？ 站在火车站，看着自己的悲剧演完，透过玻璃窗看见你的泪满面，那车头依然走着夜。你说现在的你怎么大吉利，前途好比闪亮的星星，我只希望这所有能够让你欢喜，我才能放心走。 散，情愿